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

别人的声音来自于 DJ Yasher， 来自于新疆的我们的 DJ， 一位好 DJ。 那他呢，今天的音乐当中可以充满了异域的风情，让我们能够来到印度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节奏的无穷变换。而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稍微的休息一下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资讯时间当中。稍后我们也会回到节目里面来继续跟您分享另外一部分来自于 DJ Yasher 他的音乐内容 Trip to India。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，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，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。欢迎你，也欢迎我们每一个正在收听的节目的自己，来到节目当中，和我们一起用音乐互相的表示沉醉。我是主持人 Mr. 常，常小航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，声音的声，回复歌单了解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。 幸福的路上，天。